眼熟啊。詹毛豪迈地捅到身前的时候，张新杰心里居然还浮上了这种感觉。事实上，神说要有光也只是有一个嚣张的名字而已，要论角色实力和一叶知秋差了不知有多少光年。即便是这样，张新杰却硬是从神说要有光的身上看到了当年一叶知秋的风采，这或许就是个人风格的体现吧。张新杰当然不是光顾着眼熟了，战矛过来，他也是手底下一推，望山云雾连忙翻身就要滚开，同时也已经招呼着身边的玩家上来掩护。张新杰可没想着拿自己的牧师去和叶秋的战斗法师死磕，哪怕他的牧师装备比那战斗法师要强出很多。霸气雄图的几个玩家听到张新杰召唤，连忙就赶了过来。他们也知眼前这战斗法师是叶秋，哪敢大意，明明人多势众，居然个个都是七分守势。结果几人还没完全凑过来呢，一道卫星射线已经从天而降，光线瞬间分流扩张，明显是在手动的操作下击打向了凑上来的几人。几个角色纷纷被光线扫中，自顾尚且不暇，哪里还来得及上来拦截叶修的战斗法师。叶修却好像早就知道会这样似的，神说要有光完全无视这几人，就从他们的当剑直追了过去。战矛再一捅出，元武棍撩向望山云雾。张新杰也是没料到自己呼叫出的援助居然一点作用都没起，完全是和不存在一样。这叶秋和苏沐橙该不是私下还一直有联系吧？不然默契怎么能达到这么分秒不差的地步？诧异中，这次的一击却是无法避过，望山云雾被神说要有光一个元武棍捉了回来，跟着挥袖一抖，却是出了一个魔道学者的暗夜斗篷，二十级以下的转职前技能，同为法师系的战斗法师当然也是可以学习的，神说要有光显然是点了这个技能。斗篷甩出却不是对付望山云雾的，而是把卫星射线轰中的几个玩家一下子给竖到了一起，跟着一记落花掌推上，直接把一堆人给轰飞。再转过来，张新杰的望山云雾刚刚好在起身，神说要有光一毛直接就捅了上去。换是一般人，这一下肯定就已经比不掉了，但张新杰可绝不能拿一般来形容，虽然用的不是战斗型职业，但闪避这种基本的操作又有哪个职业选手不练的。战矛捅来的时候，望山云雾早已经翻滚向一旁，但跟着就听轰一声响，硝烟火光中，望山云雾被气浪又给掀了回来。苏沐橙，又是苏沐橙，恰到好处的配合攻击让张新杰也完全的无可奈何。最佳搭档，那就是一加一远大于二的存在，现在让一个人去扛也未免太刁难了。被气浪掀回的望山云雾自然是被送到了神说要有光的战矛跟前，被叶修轻轻易易地跟上了攻击。凭张新杰的能耐总是可以顽强支撑一会儿的，但问题是最佳搭档的联手攻击，这种情况下还要张新杰分心去指挥团队，那等于是让他牺牲自己了。张新杰这一边努力支撑，一边四处寻找支援时，结果最后还没来得及把他救下来呢，突然霸气雄图的团队就全线崩溃了。萧时钦犀利的反击，叶修这边两家工会的侧翼突击，将霸气雄图彻底冲垮了。而此时张新杰望山云雾的生命好像也没掉下去多少。张新杰瞬间明白了，叶秋杀进来攻击他的意图并不是要置于他死地，只是牵制罢了，他是让张新杰完全无暇去指挥，甚至还让霸气雄图的玩家为了着急保护他们的大神自己乱了阵型。结果呢？结果就是眼下的结果，全线溃败。而张新杰还没有从这二人的攻击中完全脱身，或者赶紧换一个号来指挥也是可以的。张新杰左右看了看， 他现在在霸图的网游工作室这边，身边多的是正在参与这一场争斗的精心团核心成员。随便让哪个人让出位置，都可以让他摆脱现在的困境，恢复正常的指挥。可是，有用吗？张新杰一眼扫过能够看到的几个屏幕，场面都是一团混乱，几人的操作都已经说不上有什么章法了，都只是在本能地应对眼前的混乱罢了。张新杰叹了口气，换号，他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必要了。 看，还好我没有上去。 指着这边的场面，魏晨像是很庆幸地对轮回会长三到六界说着。兰西格上去了，被飞快击退，跟着一转，霸气雄图也是溃不成军。这样的场面似乎说明轮回没有上去凑热闹是十分明智的。可是三到六界却总觉得这里面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呀。但到底是哪里呢？他又说不上来，只是眼前的场面拥有大神张新杰的指挥的精英团战斗力，放眼所有工会都首屈一指的霸气雄图都这样败了，他们轮回好像确实没有再上去一试的必要。哪怕他们是带着冠军队的尊严来的，但现在还去，怕是只会给冠军队抹黑。击溃了霸气雄图的四工会，迅速在叶修和萧时钦的指挥下收缩回去，拉开了防御阵型。霸气雄图呢，在溃败以后略作收拾后，没做停留，直接就离开了。稍有还有到场的工会很不明情况地上去试探，结果都是撞得头破血流。最终随着一声系统公告，红袍术士终于是被叶修他们给杀到了。魏晨激动的一声咆哮，结果很快换来轮回工会玩家的安慰。 算了，反正早有心理准备了，你还指望他们能出什么意外吗？ 服务器突然死一下机该多好啊， 魏晨狠狠地说着。然而服务器死机这种事儿，荣耀可是多少年都没有发生过了，游戏公司的运营维护做得好着呢。游戏里的魏晨和轮回玩家愤怒地抱怨着，游戏外却是眉开眼笑地凑头到了叶修的屏幕跟前，着急地等着看着 BOSS 出了什么东西。虽然 BOSS 一倒材料都是好多样，但也总有多寡，魏晨现在需求两样，偏偏这两样都不会出的可能性也是有的。 BOSS 的归属是一展天下团队的，随着斩楼兰开始拾取材料，一样又一样的在团队频道里显示出来。叶修用的神说要有光也隶属这个团队，自然看得清楚。 漂亮！ 魏晨猛然大吼一声，就在刚刚他的死亡之手需求的材料之一树院之心已经跳上，这样东西出了还差一个。魏晨焦急地等待着，同时目测了一下已经拾取了多少，还有多大的几率等到他想要的。当斩楼兰拾取了红袍杖的字样跳出时，魏晨却突然叫不出声了，整个人在这一瞬间完全放松下来，疲惫地坐在他的座椅上，半天都没说话。再然后就是分配战利品了，叶修当然是把两样都争取了过来，回头望向魏琛，魏琛脸上没有丝毫疑问的神情，因为他相信叶修不至于在这种地方还搞错他要的是什么。 现在就动吗？ 叶修问魏琛。 等会儿，我先去抽根烟。 魏琛站起身，默默走出训练室。其实这家伙平时完全没有这种素质，抽烟还专跑外边去。以这货的没下限，能站在窗边把烟往屋外吐，就已经算是给老板面子了。此时此刻的魏琛已经走到了大功告成之前的最后一站，他在最后体会一下这种持续了数年之久的期待。这数年间， 他不知多少次梦想着自己的死亡之手提升到了70级，成为网游中唯一一件可比职业级的银武利器。然而现实是残酷的，单靠个人之力凑齐一件银武的材料千难万难，然后就在叶修出现后没过多久，这最困难的高等级的需求居然就全完成了。这叶修靠了什么呢？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工会的势力背景，就是在这些工会当中周旋拔牙，但偏偏的这事儿就让他给搞成了。走到这最后一步，魏琛突然想了很多很多，自己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这件银武呢？拿在网游中对他真的能有什么帮助吗？事实上以他的技术水平，没有这件银武一样可以耀武扬威。而这件银武做出来他会卖吗？好像也不会。想来想去，这死亡之手对于自己好像根本就没什么意义的，却依然耗费了他这么多年的精神。这就是爱。 呸！ 魏晨恶心这种矫情的说法，但再恶心他却不得不承认，就算不是爱，这当中也包存了许多的不甘。他把自己的不甘完全地寄托在了这件银武中，这和研究技能书不同，那个他是真从经济角度过滤过，而这件死亡之手，魏晨从来没有想过要如何让它价值化，这大概只是他对自己职业生涯的缅怀和纪念。而现在，他终于要做成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居然就要拿着这件银武重返职业联赛了。这一刻，魏晨的心情真的可以从此起彼伏来形容。围绕着这银武，他想到这么多年来的辛苦坚持，也想到曾经两年里的奋斗不息，想到当时战队的两个毛孩，现在却已经是蓝雨战队的风云人物。这些，这都是过去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 我回来了。